笑语欢歌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，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，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，其乐融融， 快乐合家欢。 快乐合家欢，开心半边天。大家好，我是韩健。接着说这个女孝星啊，当代的女孝星里边还有谁让人最难忘呢？宋丹丹、蔡明，没错，就是这两位，是吧？住在一家小区的小何和佳佳呀，也对这两位孝星赞不绝口，并且聊起了两位孝星鲜为人知的故事。 人家宋丹丹虽然说不再上春晚演小品了，但她现在那个女孝星之王的称呼啊，我觉得是没人能够代替了。 说得好，我支持。小猴给你总结一下哈，我觉得吧，宋丹丹就是争当奥运火炬手失败的老太太，是屡次违反计划生育的超生游击队，是有点小名气就想飘起来的白云，是把俺娘说挂在嘴边的大龄相亲女魏淑芬，是传播时尚观念聊天也能收费的心理医生，是被小伙一曲唢呐吹开芳心追求队伍年轻化的文艺工作者。 不错呀，总结的挺全面的啊。哎，不过我最难忘的还是他生活中的故事，这可是宋丹丹2011年1月31号通过丹丹体微博传开的初恋故事。 看见了，因为他19岁的时候啊，初恋突然离世了，就让丹丹相当的感怀。他在微博里是这么说的：19岁那年，天天盼着他残废，哪怕骨折也行，这样就可以整日守着他，并向他证明自己多爱他。今天凌晨2点多，他去世了，坐在阳台上，戴上耳机，听着音乐，看着大海，流着泪，谢谢你给了我作为女人可以有的最好的初恋。5年，每天都想写诗的5年，我们守在一起，通往天堂的路，你走好，祈祷你的灵魂安息。 您听听，这多感人呐！这宋丹丹的这篇微博啊，也再次引发了网友是争相改写，而宋丹丹呢，也因此被网友称赞人到中年仍保有少女情怀。 那当然了，跟所有人一样，初恋是甜蜜的，但最后却不一定是幸福的。丹丹的初恋发生在19岁，对象是身高1.84米的专业军人袁刚，5年的初恋终因志不同道不合而结束。高考那年，宋丹丹落榜了，袁刚人考上了北京大学法律系。 没错啊，这5年的恋爱当中啊，这宋丹丹男友的大哥、姐姐、二哥这相继出国，从没有说过要走的男友也决定出国了。宋丹丹这才意识到，他没有把他们的命运看成是一起的，他从来没有想过和宋丹丹一起走人生的道路，两个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分道扬镳，渐行渐远，最终是消失在各自的世界里。 唉，这就是初恋呐。行了，咱们还是来轻松快乐一会儿吧，来听听宋丹丹和赵本山表演的小品《钟点工》。 哎呀，儿子说给我找个人9点钟到位。 这地方拐弯抹角的，这才找对。叮咚。 谁呀？ 张惠妹。 谁？ 是我，大哥。 哎呀妈，这小声挺甜的，含糖量挺高啊，最起码4个加号。我的妈呀，这小声音，小老太太呀。 别客气，叫大妹子就行，叫妈干啥呀？这屋里就你一人啊？ 那屋还一小狗。 那就是你了。 啊？ 你儿子说了，打我出门时候起倒计时，刚才路上堵会车，现在离1个钟头还有15分钟，抓紧时间吧啊！ 干啥呀？ 我们的宗旨就是主动热情，用我的真心换来你的笑容，赶紧着吧，我先把它脱了。 快，大妹子，大妹子， 快点吧，没时间了。 不行，你等明白，你干啥呀？ 坐下。 不行，你先大妹子，我心脏不好。 腼腆型的，这么的吧，我先给你出两道幽默智力题，一来呢测验一下你的智商，二来呢缓和一下尴尬的气氛啊，听好啊，可招笑了。说要把大象装冰箱，拢共分几步？三步。第一步把冰箱门打开，第二步把大象装进去，第三步把冰箱门带上。人呢？你看我都笑成这样了，你咋不笑呢？ 笑啥呀你啊？ 没有幽默感哈。我再给你出道题，说动物园召开全体动物联欢大会，哪个动物没有来？大象没在冰箱里头关着呢。 什么？哎呀， 可笑死我了！ 可累死我了都。喂，大妹子，咱别笑了行不行？ 怎么的？ 咱弄明白，我儿子是叫你来干什么来了？你能不能告诉我，完再笑？ 陪你说说话，陪你聊聊天，陪你唠唠嗑。 三陪呀、啊、 说啥呢 大妹子？我确实不明白，你来 不明白你问呢。我告诉你，我们的工作往大了说叫家政服务，往小了说叫钟点工，在国外叫赛考类这斯特，翻译成中文是心理医生。啥也不懂，走了，伤自尊了。 哎，大妹子，你说我这个人啊，整天自己一个人在家憋屈了，好容易找了个人，还让我给伤走了，回来了。 拿钱？ 啥钱？ 你儿子说一钟头40，到一钟头了。 哦，给你50。 拿零钱，我没零的。拿零？ 我没零钱，这都给你了，大妹子。 我多要你10块干啥？拿零的。 你找不开，我也没零呢，那你就再陪我唠10块钱的吧。 我就再忍10块钱的。 好，大妹子请坐，刚才我实在对不起你，向你道歉。坐。抽烟吗？ 不会。 喝水呢？ 自备。 吃水果？ 反胃。 干啥呢？ 干啥你说的。 唠吧。 唠呗，反正10块钱的都是你消费。 这样吧，大妹子，我给你讲个小笑话，完了打开一下尴尬局面。这笑话老招笑了，我这半辈子就指这笑话活着了。说有一只老虎被蛇咬了一口，老虎急了，就想把这蛇踩死，追呀、追追追，追到一个小河边，这蛇钻水里去了，老虎就在河沿上就这么等。小样，我就不信你不出来。不一会儿，从里边钻出了一只王八，老虎上前就把它按住了。小样，你穿个马甲，我就不认识你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那行，大妹子啊，我重讲啊，我讲错了啊，我不对，是一个王八钻水里去了，完事出来一条蛇，老虎说的，你把马甲脱了，我照样认识你。大妹子，你看你，我给你讲笑话，你老整个马甲配合我干啥玩意儿？ 走了。 怎么样？ 太伤自尊的。 大妹子，马甲来， 你还我。 对了， 你拿来， 我穿上行吗？ 干啥呀？ 你讲。 讲啥呀？ 你就讲，这蛇钻水里去了，不一会儿我穿个马甲就上来了。呀，那我也乐了。 你说你这大哥呀，你这不挺懂幽默呢吗？怎么你儿子总说你闷闷不乐呢？ 说实话，大妹子，原来呀，我在农村。我在农村的老头老太太呀，那哥们弟兄多呀。那我是焦点呐。后来呢，儿子为了孝顺我，他在城里挣点钱，就把我接城里来了。这一进城，这全变了。也没人说话了，也没人唠嗑 了。大哥，你这情况我是太理解了。我把老年人分析的那是相当深刻呀。我给老年人大致分为三个类型。 你说说。 感情失落型、内分泌失调型、老年痴呆型。 那我属于哪种型的呢？ 这三种你都不属于，你是属于屋里憋屈型的。 太对了。屋里太憋屈了，一到城里一来谁都不认识。 你说你没事你出去走走下下棋扭扭秧歌。 别提了，有一天把我憋实在没招了，我就上大街溜一溜。不大会儿看着广场上有一伙大秧歌，这把我眼馋的。 有的。 我稀里糊涂就跟他下场的，刚扭两步过来仨老头要揍我。 为啥呢？ 说我跟人那老太太飞眼了。 你说你也不认识人家老太太，你跟人飞啥眼啊？ 不可能，扭大秧歌那上来劲儿，那我就做俩动作，我就噔噔噔，立立楞噔，立立楞噔噔，这算飞眼吗？ 这还不算飞眼，你眼睛再大点，眼珠子都快飞出来了。 是 吗？你呀，你指定是瞅着人老太太长得漂亮了，是吧？ 拉倒吧，她漂亮我挨顿揍还值，长得漂亮，那老太太长得比你还难看呢。啊，不是，我说他没有你难看，你呀比他难看呢。就是，大妹子，我老伤你自尊，你说。 大哥，你别说了。你到底是啥类型？我是百分之百看清楚。 啥类型？ 你绝对是属于那种没事找抽型的。 大妹子，说心里话。活到60来岁了，我这一进城，左右邻居谁都不认识我，突然自己变哑巴了，不知道咋玩了。 你就拉倒吧，你就搁家整个网上网呗。 我多年不打鱼了，还哪有网了？扔多年了。 我说的是电脑上网。 电网啊？电脑上网？ 电脑网啊？ 啥网啊？ 引特网啊。 哈哈哈。我明白了，你说的是高科技，因特网可以网上聊天。行。但是那电脑钱贵呀。 你这消费观念不行，你看我浑身上下都名牌 啊， 我这鞋阿迪达的，裤子普希金的，衣裳克林顿的，皮带叶利钦的。 对， 我这身。 大妹子， 名牌， 我太羡慕你。 有钱， 有钱， 牛， 我太羡慕你。 是啊， 今天咱俩没白接触吧？ 怎的？ 明天你就带我吧。 干啥呀？ 我跟你走，我天天跟你出去打工。 你不行， 我不挣钱，我就闹一乐，行不？你是老板，我就是干你那活那人。你这样，我背个包。 哎呀，你哪行啊？ 你看吧，指定行，不就拿这杯子吗？现在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，你看我行不行？ 你干啥呀？这是叮咚，谁呀？ 刘德华。哎，就你呀，找人唠嗑啊？ 怎么的？ 你要吃有吃，要喝有喝，儿子孝顺，媳妇儿没说，还花钱雇人陪你唠嗑。我看你是没事吃饱撑着的香，赶紧出去呀！我行不？ 你说你这大哥，你这不是啥道理都懂吗？你这么好的日子，你咋还总不高兴呢？ 大妹子。我算明白了。 老 年人呐，到老了得自找有乐。 对。 得出去。 对。 今天我见到你，我怎么说呀？ 怎么的？ 感谢。 谢啥？ 半年了，我没有这么高兴过。半年了，没说过这些话。 真的啊， 谢谢你，啥也不说，非常感谢你。 那大哥，你抽烟吗？ 不喝水。 你喝水吧。 我不抽烟。 你坐呗。 我不坐了，那什么，大妹子，你忙着，我得回去了。哎， 这是你家呀？ 可不是咋的？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，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，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，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，领悟人生。快乐合家欢， 快乐合家欢，开心半边天。韩健欢迎您接着收听。听小何和佳佳说起这宋丹丹的初恋故事啊，真的非常感人。可这在三八妇女节里头啊，也不都是感人的故事。我就听到过一个笑话，挺搞笑的。说是在这个国外啊，有一对新婚夫妇，不知道三八节怎么过。于是呢，这丈夫就打发新婚太太就去看看邻居，人家是怎么过的。这新婚的太太不看则已，一看呢，好吓着了。怎么呢？看邻居家这个先生啊，正在用铲子打太太。新婚太太吓坏了，赶紧回家。回到自个儿家以后，那先生就问了，哎，亲爱的，邻居家他们怎么过三八节的呀？这太太呀，打死不说。问来问去，新婚先生急了，拿起铲子准备打这个新婚太太。这新婚太太赶紧大叫，啊，你明明知道三八节是怎么过的，还让我去邻居家看什么呀？好，咱们言归正传，还是来听听佳佳跟小何啊谈论他们难忘的女校星。下边啊，他们说到了蔡明。 说起这圈里的事儿，我又想起一人来。 谁呀？ 蔡明儿啊，多逗啊！他演小品，在舞台上竟让人开心了。不过他在生活中那也全是逗乐的事儿。 这我可知道啊，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吧。哎，你知道他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吗？ 叫什么呀？ 因为啊，蔡明老公姓丁，蔡明呢就给儿子取名叫丁丁。 为什么呢？ 这蔡明振振有词地说了，这孩子以后上学了，老师说不定会罚他抄自己的名字，起个难写的，这儿子肯定不乐意。然后啊，这蔡明是一拍脑袋，就叫丁丁吧，加起来啊才四画，简单，写起来也快，就算抄上100遍，也就几分钟。 哎呦，这妈当的真想得周到。不过我还知道，后来丁丁长大了，蔡明儿还是没个做妈的样。5岁的时候吧，有一次老丁给孩子买了个遥控小汽车，孩子正玩得高兴呢，蔡明儿眼红了，跟儿子说让自个儿玩。孩子当然不让了，蔡明儿就缠着儿子叫猜拳，说谁赢了谁玩。丁丁哪像蔡明儿那么有心眼儿啊，次次都输。然后蔡明儿就毫不客气地把遥控器给迎了过来，就开始自个儿玩了。孩子急了，一屁股坐在地上哭啊，那叫一个哭。 哼，这一点啊，我觉得你比蔡明儿做得好。你从来不跟咱家欢欢猜拳，是直接做好人家欢欢的思想工作，这欢欢委屈啊也得受着。 说什么呢？说什么呢？这说蔡明儿呢，干嘛说我呀？那你看看人蔡明儿年过半百，在舞台上还扮小姑娘呢。你还记得蔡明儿跟文星宇句号表演那小品吗？爱笑的女孩，那时候她都39了，可那小女孩的扮相真可爱。 哎，小蔡同志 啊， 你给我说说你平常都一些什么爱好啊？ 大爷， 哎， 我平常啊，哎，最喜欢的是听音乐。 哎呀，那咱们俩的爱好差不多呀。 真的？ 哎，喜欢音乐好啊， 嗯， 可以陶冶人的情操。 嗯， 啊，你就像那个梁祝， 嗯， 当哒哒哒哒哒哒哒 ，Go Go Go Go， 你也快乐，我也快乐，爸爸爸爸爸爸爸。 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还没过门呢，先叫爸爸。 哎呀，他先表 小鞠 啊， 这女孩可不是一般的闹啊，这她要是到了我们家来，那有我的好吗？ 有 、 哎，大爷，您要想安安静静的呢，我就陪着您看电视。 嗯， 咱俩看动画片，樱桃小丸子您看过吗？ 没有。 那里边说话特好玩。哦，爷爷，你为什么皱着眉头不开心哟？ 我没法开心，我。 坏了坏了。那要不然我带您去，带您去玩蹦极。 哎，好，蹦极。嗯， 对呀，蹦极呀，就是哦，就是我把您啊领到那个好几百米高的悬崖峭壁上，我一推你就掉下去了。 好，我。 您别害怕呀，您那个脚上还拴着皮筋呢，你就这下去啦，上来了，下去啦，上来了， 下去啦，我就上不来了，我。 这就是蹦极呀、啊！ 我偏不蹦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谁再跟我说这事儿，我跟谁急。 哎呦喂，您这话说的跟我儿子说的一样。 怎么？ 真是 他不是那意思，他是说他儿子。啊，你都有儿子了 啊？ 不，你都有儿子，你跟他起什么哄啊你？ 谁起哄了？人家还没结婚呢。 哦， 那就更不像话了。 你老可千万别误会。嗯，那小孩吧，他是个孤儿。 哦， 我看着挺可怜的，我想应该让他跟其他的孩子一样幸福快乐。是我助养的。 好嘛，吓我一跳。 我就没跳。你看看人家小才同志多善良啊，啊，多那个什么呀。啊， 听出来老爷子的意思了吧？ 我知道他不喜欢我。 哎，不是，不是那个意思啊。啊，虽说你有点啊太活泼了，还是个好姑娘嘛。嗯， 真的。谢谢您，谢谢您。哎，那我就先好 了。刚刚咱们欣赏到的是蔡明、文星宇表演的小品《爱笑的女孩》的片段。和蔡明合作过的导演尚敬啊，曾经勉励过姚晨，说什么呢？说女丑是国宝。哎，成功的女丑啊，会比男丑更赢得爱戴。所以说呢，还是期待咱们中国呀，多出一些女笑星啊。今儿个的快乐合家欢呢，也要告一段落。主持人韩健代表编辑小强，制作吴博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最后来欣赏周杰伦演唱的歌曲《可爱女人》，回见。 想要有直升机，想要你飞到地球去，想要你融化在一起，融化在雨里。我陪你每天每天在想想想想着你，这样的甜蜜让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